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慈悲，阿弥陀佛。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要过年了嘛，所以1月17号的课就停止啊，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1月17号的课就不上。那么下一堂课呢，就是1月31号。好，1月31号上课。1月31号如果上课的话，就会比较重要那一堂课，因为要讲解理缘自性跟假说自性这一段。我这一个月都在想这个，都在想这两个。好，要讲解不容易，要把离言自性跟假说自性讲解清楚不容易啊，然后要通到后面去的话比较困难，所以我这一个月大概都在想要怎么样说明这件事情。那么三月的时候，下半个月啊，如观法师来有办禅师嘛，好，刚好也跟我们撞课程有撞期，所以那一堂课啊也不上。好，那堂课也不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可能2月要搬住的地方。好，如果可能的话，我尽可能上。但是如果万一有撞期的话，好，那么到时候再跟各位宣布，好，要不要上课。上次讲完课以后呢，有一位同学呢提出一个问题，他今天是请假，但是呢，我还是回答他这个问题。他说呢，我在上课的时候说呢，要以涅槃为上首，以涅槃为上首。那么上次上三种慈悲，一种是爱见大悲。一种是法缘慈悲，一种是无缘慈悲。那么经上面也有讲到呢，要以大悲为上首。好，那么他问我说，以涅槃为上首跟大悲为上首呢，这个要怎么样的会通这一件事情。好，那么三种慈悲里头呢，爱见大悲，那注意，它是用大悲这两个字。好，什么叫爱见大悲呢？它不是我们普通讲的这种爱。好，爱见就是说凡夫的时候呢，我们有爱烦恼跟见烦恼。那么大悲呢，就是指这个凡夫呢发了大悲心。好，他虽然有爱烦恼有见烦恼，但是他发了大悲心呢，希望以后能够成佛，能够广度众生，所以呢叫做爱见大悲。所以这个大悲是不同于一般我们讲的这种爱，是不同的。那么第二个是法缘慈悲，那么这是指声闻圣或者独觉圣，他们见到了以后呢，见法了以后呢，而升起的慈悲心。那虽然有慈悲心呢，但是呢就是限定在那一生。那一生结束以后呢，他就入无余涅槃了。他就入无余涅槃了。所以呢，他虽然是慈悲心呢，但是呢不能称为大悲心。不能称为大悲心。那么第三个无缘慈悲呢，那么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真正的大悲心。真正的大悲心，它是尽未来际呢要度化众生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它是灭烦恼不灭生死。所以呢，这边引入两个名词就是这边列出来的两个名词，一个叫做大我阿世耶，一个叫做广普阿世耶。什么是大我阿世耶？就是说这个菩萨呢， 他得到了自他平等解。什么叫得到自他平等解？简单的说，就是见到了圆成实性，就是见到了圆成实性。所以你应该听过一句话叫同体大悲，对吧？有听过吗？也就是一切法依圆成实而起，记住是依，而不是从圆成实而起，是依圆成实而起。所以呢，圆成实性是什么？是一切法的体性。所以当他悟入了圆成实性以后呢，他见到了自他平等，也就是一切法平等。他见到了这个，所以呢，他对于诸有情皆得解脱，也见到了圆成实性呢，他的心得解脱以后呢，对于诸有情皆得解脱的清净性欲，他升起来了。好，所以这个就是指的同体大悲了，就是大我阿赖耶，也就是见到了圆成实性。从理性这一方面说，什么叫广普阿赖耶呢？就是诸菩萨于流转于极灭得无分别平等解故，威力有情二俱不住清净性欲。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无住涅槃了。当菩萨证入了圆成实性以后呢，那么他又发了大悲心，这个时候呢，他是怎么样？他是灭烦恼不灭生死，他灭除烦恼但是不灭他的生死。所以呢，他对于流转，就是讲这个生死，极灭就是涅槃呢，他得到无分别平等的智慧，得到无分别平等的智慧。所以他也不住于生死，也不住于涅槃，二圣是住于涅槃的，凡夫是住于生死的。那么菩萨他不住生死，也不住于涅槃，他尽未来际的利益有情，最后成佛，叫做广普阿赖耶。那么这个大悲为上首呢，它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个无住涅槃里头的一项，发大悲心。但是呢，无住涅槃呢，你还要有智慧，能够见到圆成实性。所以讲涅槃为上首呢，讲修行以涅槃为上首呢，那么对于二圣来讲的话呢，就是以入无余涅槃为上首。那么对于大圣来讲的话呢，就是以无住涅槃为上首。那这个大悲呢，就是无住涅槃里头的一项。所以以无住涅槃为上首呢，那么也是以大悲为上首。那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翻开这个课本的50-5页。上面数下来第八行，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乃至加行善根圆满，于尔所持名为极善思则。这一段呢，上次已经讲过了。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就是从听闻正法的闻慧还有思维的思慧呢，对于四谛16形象能够正确的掌握它的义理以后呢，那么到了这个修慧的初阶呢，它还有闻思兼杂，还有闻思兼杂，所以这个时候呢，属于了相作义，所以这个依此四谛于16相正觉了矣，这一段是属于了相作义，乃至加行善根圆满。这个加行善根圆满呢，就是指暖顶忍事4加行善根。暖顶忍事4加行善根呢，是一定是在禅定当中修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有闻思兼杂的了相作义，进入了一向在定中修习止观修慧的圣解作义，到达了圣解作义。在圣解作义中呢，努力修习，终于呢加行善根圆满，最后到达了什么？暖顶忍事，到达4第1位。于尔所持名为极善思则。那么在这个4加行善根位呢，就是于尔所持呢，这一段时间名为极善思则，当时是这么解释。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讲下去。以于诸谛尽所有性 如所有性，思则就近故，从此无间，起内作意，作意无间，有无分别决定至现见至身，名入现观。那么这一段呢，是说明呢，从加行位啊，入到见到位的次第。已于诸地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思则就近故。前面解释四种毗婆舍挪的时候呢，观察如所有性称为即思则，观察这个尽所有性呢称为善思则。思则就近故，就是经过四加行的努力呢，对于四地十六行的义理的思则力呢已经就近圆满。在这边呢就是属于四加行的忍位的圆满究竟，属于忍位的圆满究竟。从此无间，起内作意。这个内作意呢，就是指的四加行里头的第四位是第一法，与所观的四圣地的理生起内作意。但是它为什么称为内作意呢？我们知道能引无漏智的所缘境是什么，是四地十六形象。但是四地十六形象我们怎么能够了解，怎么能够得知呢？我们必须要靠着从佛菩萨那边听闻正法为缘而得到。所以从因为听闻正法为缘，所以这个是外熏的，你要靠外在的力量啊，借他力为缘，你才能成就，好，才能成就。所以这是外熏的。那么根本无漏智呢，它是本有的。说它本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本有，有无漏的种子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依附，它是法尔而有，不是从他缘而有的。我们刚刚讲听闻正法是要借着佛菩萨的说明，我们从外面熏习这个能引无漏智。那么能引无漏智呢，能够引发根本无漏智。那根本无漏智是本有的，所以是内证的。所以这个能引无漏智的最后一刹那的是第一法，它虽然还是属于外熏，还是我们在这边如理作意的外熏，但是它能引发下一刹那内证的根本无漏智，所以呢也给它一个名称，称为内作意。本来来说它应该是属于外熏的，但是因为它能引发根本无漏智，所以也称为内作意。那么这个是第一法的内作意呢，也就是圣解作意的最后一念心。圣解作意的最后一念心。作意无间，有无分别决定至现见至身，名入现观。作意无间就是指这个内作意呢从四第一法的内作意呢相续的不间断，无间就是不间断。不间断的下一刹那呢就有呢无分别决定至现见至身。这个就是远离作意了，七种作意里头的远离作意。这个无分别决定至呢就是指的根本无漏智。根本无漏智的升起。当这个根本无漏智升起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这个根本无漏智升起的时候它是清源真如的它夹带真如而起，清源真如。那么真如是无相的那能证的这个根本无漏智呢它也是无分别的。那么又因为清源真如呢断除了分别我执的种子，此后不会再有分别性的我执升起，同时这个无分别智不会再退失了，所以说是决定有无分别决定智，这个决定就是这个意思，它不会再退失了，而且它断除了什么分别我智的种子。又因此智呢清源真如，所以它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出世间的限量，这个智慧是出世间智，那它清源真如是属于限量的境界，所以是属于出世间的限量， 所以叫做现见自身。好，现见自身就是出世间限量的意思。明入现观，好，这个就是入现观的意思。由能知智与所知境和合无乖，现前观察，得名现观故。这句话呢，是说明现观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么这里的能知智呢，就是根本无漏智。好，所知境呢，是主的诸法真实相的真如。我们现在在讲课，好，我们用语言文字来讲，我现在说能知智，我说根本无漏智，好，我说所知境，我说真如，这个都是语言文字相，这都是语言文字相，只是在全表这个能知的智慧跟所知境所知的真如，但是它并不就是被全表的能知智和所知境。而在凡夫位的虚妄分别心呢，我们刚刚讲这个是语言文字相，所以这个所知境，我讲真如所知境是有相的，我讲真如两个字你心里就产生一个相貌，你听了你产生一个相貌，好，所以这个是有相的。而我讲能知智啊，你说啊，根本无漏智，你心里了知这样子，你又产生一个相貌。所以凡夫的虚妄分别心就根据这些安利的名言呢，而起了什么？而起了分别。好，依着这个名言相而生起分别。那么在证入现观的真见到位的时候，所知的境是真如，它是无相的。好，而相应这个所知境真如的能知智，它是无分别的智慧。我们通常说有分别才有智慧，好，不分别就没有智慧。但是呢，在根本无漏智的时候呢，它是无分别，但是它有智慧相应，好，它有智慧相应。那这个智慧我们叫它正智，有正智相应。所以在这个时候入到现观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智慧与境界是融合为一的，好，是离名言相的，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名字，是离心缘相的，不是我们这个虚妄分别心所什么所缘虑的。所以说是没有智外如，也没有如外智，真如跟智慧是融合为一的。所以说它是什么？说它是和合无乖，好，乖就是离开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智慧跟真如是融合在一起的。你不能说这个就是智慧，这个是真如。但是在我们讲解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对立的世界，所以呢，安立名词就有能知的智慧与所知的境界。但是当时在见到位，真见到位的时候，它是融合为一的。这个时候呢，无漏的智慧是清远真如，所以说叫做什么？现前观察，啊，这个就是现观得名的原因，所以说得名现观故。那么以上我们说的这一段呢，就是由能引无漏智引发无漏智的过程，啊，及现观的状态。那我们现在继续下面的论文，入现观已，如实至身呢，无漏后得智的境界，啊，我们按照批寻记来解释，由正现观获得四智，为违法智、非断智、非常智及原身形如幻四智，啊，由正现观获得四智，就是我们修行人呢，你努力的修行以后呢，你得正到圣道，你见到了，啊，你见到以后呢，由根本无漏智证入真如里以后，你从根本无漏智里出来的时候呢，你也得到四种智慧，啊，你也得到四种智慧。是哪四种智慧呢？我们解释一下。第一种为违法智，啊，违法智。那么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忘记，啊，虚妄之分别，在舍受想行识的五蕴中呢，有一个实我可得， 那么这就是不正见中的萨迦耶见，又称为我见或者是身见。那么在见到位的时候，你证到了真如实相。当你证到真如实相呢，知道没有实在的我可得，这个时候呢就除遣了分别我执的妄计，除遣了分别我执的妄计。那么从见到位的根本无漏智出来以后呢，你不是又变成凡夫了，你有无漏厚德智。那么就在你的行住坐卧的各种作意中呢，你观察，你推求，观察推求什么？唯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诸法可得。除了诸法以外，并没有一个使我可得，没有一个真实生命的主宰者可得。你不是说出来了就不管它了，你还是要继续的观察。那么这个就是唯法智，也称为唯法如实智。这是第一种厚德智。那么第二种厚德智叫做非断智，第三种厚德智叫做非常智。我们讲了断见、常见都是属于不正见中的边见所摄数，而边见要升起，它一定都是什么依萨迦耶见而升起的。所以呢，边见要升起的时候，不管你是常见、断见，你都是忘记，一定是忘记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实体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见到位断除分别我执的时候，同时依照分别我执而升起的分别性的断见跟常见呢，也被除遣，也被除遣了。所以出来了以后呢，你就得到了非断智跟非常智这两种智慧。那么我们前面说见结的时候呢，曾经说明断常二见都是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生命主体的我的存在，那么这就是我见。那么如果记知这个我是常而不灭的，就是常见。如果记知这个我是会断灭的，就是断见。那么第四种厚德智是什么？就是原生行如幻世智。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在不正见当中，我们还忘记三种见取跟接近取，这三种不正见。那么这三种染污的智慧呢，都是由分别而起的。所以当你入了见到位的时候呢，你断除了分别性的记执的时候呢，这三种不正见邪见、见取、接近取呢，也同时被除遣了。那么你出来了以后呢，从根本智出来了以后呢，同时在行住坐卧各种作意中呢，你也善推求，仔细的推求，然后你能了知诸行只是由因缘所生，皆如幻事，只是因缘所生的，皆如幻事，无实本体，这个就是原生行如幻事智，这是原生行如幻事智。所以呢，你得到这四种厚德智，当知此事厚德智摄，是故说言入现观以如实智生。当知此四厚德智摄，这个第一个唯法智，第二个非断智，第三个非常智，跟第四个原生行如幻世智，都是摄属于无漏厚德智。是故说言入现观以如实智生。现观就是指的这个根本无漏智，入现观以呢，就是指呢根本无漏智之后，如实智生，这四种厚德智都是见到了真如实相，得到了根本智以后呢，除遣了五种不正见，五种分别性的不正见以后呢，而得到了这四种智慧，所以都是如实智。那么解释了这个入现观以如实智生这一句，下面论文，此地现观声闻独觉，能观唯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明现观有两颗，第一颗是入见次，就是说明误入现观的次第，由能引无漏智 于四地十六行极善施责，而引发无漏智的正入现观。再进入入现观引如是自身的无漏厚德智，这是说明他的次第。现在这第二颗是观形象，是说明违法如实智的形象啊，我们也依着这个批评记来解释。此中且说违法如实智相，也就是指这观形象这一颗呢，它是在说明违法如实智的形象。五种不正见以萨迦耶见为主，所以这里呢是解说违法如实智。为所观境唯有诸蕴，其能观智亦唯有诸蕴可得。又所观境无别有我，其能观智亦无别我可得。故能观智名如实智。我们现在解释这一段。为所观境唯有诸蕴，从所观察的生命的果报体而说呢，这个生命果报体呢只是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的缘起法而已，这个就是真相，也就是这个所观境的真相就是只有诸蕴。其能观智亦为诸蕴可得，所观境的真相是唯有诸蕴，只有这五蕴色受想行识的缘起法。那么这个能观的厚德智呢，他也确实观察到呢唯有色受想行识的五蕴可得。这个能观智所观察到 的相貌呢跟所观境的真相是相符合的，所以他是厚德智。我们凡夫呢是我们的智慧观察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境界的真相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的观察，我们的智慧观察到的境界是跟真相是不符合的。那么圣人的厚德智，他观察到的真相是符合的，他的智慧跟所观察到的真相是符合的。所以说为所观境唯有诸蕴，其能观智亦为诸蕴可得，两个相符合。又所观境无别有我，又的意思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刚刚是从唯有诸蕴可得这一方面来说，那么现在呢所观境无别有我，从无我这一方面来说，所观察的生命果报体除了五蕴外没有另外一个生命的实体的我的存在。那么外道认为五蕴是生灭的，那么即五蕴中呢或者离开五蕴呢另外有一个生命的主体称作我可得。那么现在说呢没有这么一个生命的实体可得，只是有五蕴的生灭相续，这个是无我的真相。所以所观境上面没有我的存在，其能观智亦无别我可得。那么这个能观的厚德智呢，他去仔细观察呢，确实也观察到这个生命体中呢并没有在五蕴之外还另外别有一个实我可得，所以说亦无别我可得。所以在无我这一方面，能观智和所观境也是相符合的，这一方面无我这一方面也相符合，故能观智名如实智。从唯有诸蕴可得跟无别有我可得这两方面呢，所观的境界跟能观的智慧都是合合无乖的，都相符合，符合真实相，所以这能观智称为如实智。那么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为所观境唯有诸蕴，其能观智亦为诸蕴可得。从诸蕴这一方面说呢，那么称这个能观智呢为违法智。又所观境无别有我，其能观智亦无别我可得。那么从无我这一方面说呢，能观智就称为呢如实智。那么合这两方面呢 这个能观智呢就称为为法如实智。那么这两种解释都可以。这解释了呢为法如实智的名称。此现观位当知现观边智地现观色。依此现观名地现观，非现观智地现观也。这边是解释说这个此地现观的位次是什么。此现观位当知现观边智地现观色。我们刚刚讲过入现观的这个现观呢是指根本无漏智清源真如现前观察真如的相貌。好，那么这里所说的地现观呢是指现观边智的地现观。好，重点在这个边字，边是旁边周围的意思。那如果是旁边周围就不是那个主体了。好，所以呢现观边智呢就不是指清源真如的根本无漏智。而是指什么呢？从根本无漏智出来它旁边的这个无漏厚德智。所以说此现观位当知现观边智地现观色。依此现观名地现观，非现观智地现观也。好，这个无漏厚德智呢也名为地现观，但是这个无漏厚德智呢我们前面讲过它是属于什么？它是有相的，它是有分别的，它是无漏的。它能怎么样呢？它能分别唯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不是无相无分别的现观无漏智，那个根本无漏智。在根本无漏智的时候呢，它不能做这样的分别，说唯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根本无漏智的时候它只是清源真如，而没有这个语言文字出现，没有相貌。那譬喻就是像什么哑巴吃汤圆、okay、在根本无漏智的时候就好像哑巴吃汤圆是不能讲的，出来了以后才能讲他各种的相貌是什么。在安利名言讲，那么我们下面继续解释论文。朔习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故，朔习意蕴普特伽罗无性见故，发生如是圣地现观。这个是解释为法如实智的因是什么。有因才有果，为法如实智是果。那么现在解释它的因位的修习是怎么回事，我们也依批评记来解释。此说唯有法智能生之因。我们唯是特别强调要有因才有果。唯是不说呢，你在凡夫位呢就已经有了圣人的智慧藏在你的阿拉耶识里头，不这么讲。所以这里要说明能得为法如是智的因，你既然能够得到为法如是智，那你因为是怎么修行的要说明清楚。犹能朔习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为因，是故能观唯有诸蕴可得。这个是说明呢成就观察唯有诸蕴可得的能观智的因是什么，也就是修行者在因为呢要朔习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那么在果位的时候呢就能够得到唯有诸蕴可得的能观的智慧。由朔习意蕴普特伽罗无性见为因，是故能观除诸蕴外我不可得。如何成就除诸蕴外我不可得的能观的智慧呢？那么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要在因为朔习意蕴普特伽罗无性见，就能够成就除诸蕴外我不可得的能观智。所以这个智慧是果。原生法中唯有诸行从因而生，脱众缘转，本无而有，有以散灭，是名原生诸行生灭。我们现在先解释一下原生诸行生灭相应会。那么先解释什么叫做原生诸行生灭，然后再解释什么叫做相应会。 原生法中唯有诸行从因而生，脱众缘转，这个是解释原生诸行。诸行就是指这一切升起的有为法，这些有为的诸行呢，都是原生法，都是由因缘升起的，必须依赖因缘和合才能升起，因缘不和合就不能升起，没有因缘也不能升起。所以呢，它是从因而生。那从因而生呢，就是指这个有为诸行呢，它升起的亲因缘，指它的亲因缘，也就是呢，摄藏在阿赖耶识中呢，诸行的种子。所以是讲从因而生，脱众缘转，这个就是指诸行升起时候的增上缘、跟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这三个缘。那么诸行呢，就是依止这四个缘而升起，清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所以呢称为缘生诸行。本无而有，有以散灭，这个是说明呢缘生诸行的生灭。在因缘未合合之前呢，诸行是没有的，所以说它是本无，本来是没有的。但是因缘合合以后呢，诸行就显现了，就是现行了。所以说呢，而有，因为因缘而有，这就是诸行的升起，本无而有。那么诸行升起以后会怎么样呢？升起以后呢，有以散灭。诸行升起以后呢，它不能安住，它不能延续到下一刹那去，它自然的灭坏。这个就是呢诸行的散灭。前面无常行中说到了变异无常，也就是说我们能够现见在一段时间的时候呢，诸行它所显现的生灭变异。但是呢，这个生灭变异呢，也就隐含了刹那生灭的灭坏无常，在里面。那么这边就是讲的刹那生灭的灭坏无常，本无而有，有以散灭。是名缘生诸行生灭。以上说的从因而生，脱众缘转，本无而有，有以散灭，就是解释了缘生诸行生灭相应会里头的缘生诸行生灭得名的由来。硕习此故，能证悟入，和合无乖，引相应会。那么现在呢，再解释什么叫做相应会。能证悟入，和合无乖。能证悟入是指能观的智慧，他正确无误的观察到所观境的真相，叫做能证悟入。和合无乖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所观境唯有诸蕴，其能观智亦为诸蕴可得。能观智和所观境的相貌是相合的，是和合的，并且是正确的无误的观察到，所以是无乖。那么这个就是相应会。硕习此故，这个是能成就相应会的方便，要一次又一次不间断的修习，这种唯有诸蕴可得的智慧，慢慢慢慢你的智慧的力量增强，智慧呢也越来越明利，最后他成就了相应会，最后他就相应了。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一遍一遍的重复的做，我们的习性是做个一两次马上就要见到结果，这是我们的习性。但是这边跟你讲，你要修行要一遍一遍重复的，不厌其烦的重复的做，所以我们很难成就，很难成就，就是我们老是要得到结果。那因为想要见到结果呢，那么就去找那种快速能够得到结果的方法，因为不愿意嘛，就想要快嘛，最好即身成佛，是不是？但是讲到即身成佛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嘛。成佛你要有大悲心，要广度众生，那你即身就成佛，你怎么广度众生呢？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必须讲到啊，自信众生誓愿度，那就讲到这一方面去了。所以实际上来讲，成佛这件事情就是要一遍一遍一遍的 去修行去做才能成就啊，没有更快的路。又原生行，为法所显，为法能润，为法所润，堕在相续。若离为法，实无主宰，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是名意蕴普特伽罗无性。这个就是解释呢，意蕴普特伽罗无性。又原生行，为法所显。这个原生诸行呢，显现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是无蕴法，就是舍受想行识而已，并没有别的东西，没有说多出一个我来。为法能润，为法所润，堕在相续。这个润呢，有两个意思，一个这个润呢，就是有熏习的意思，第二个呢，这个润有滋润的意思。所以为法能润，在五蕴法升起的时候呢，它有能润的力量啊。第一个，它升起的时候呢，它能熏习成新的名言跟业力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面。那么第二个呢，它同时也滋润还没有成熟的业力，使它成熟。所以说为法能润，为法所润，为法所润呢，就是指这些被熏习的新种子呢，跟被滋润的业力呢，都是能生未来五蕴法的因，不是离开五蕴法外还有其他法的因，不是。堕在相续，相续就是指我们这个生命果报体。那么堕是摄属的意思，就是这些五蕴法的因成熟之后呢，因缘和合升起，就是五蕴的生命果报体，所以说是堕，属于五蕴生命体所摄属的，不会生出另外的法来啊，不会生出个我来。而众生的生命体呢，就是因为这样如此的相续不断，所以称为相续。你熏成了新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然后它因缘和合了，成熟了，它又显现出五蕴生命体，然后你继续的去着，它又熏习进去，就这样不停的相续不断，好，所以称为相续，就堕在相续。若离为法，实无主宰。由因缘而生起的五蕴生命果报体呢，它就这样如此的相续不断，只是五蕴法而已，不论你是即五蕴或者离五蕴，都没有一个实在的生命的主体来主宰生死的流转跟涅槃的幻灭，没有啊，没有那个我。无有作者，无有受者啊，这是以不同的相貌来说明没有实在的生命的主体啊。从作造作业力这方面说呢，没有一个生命的实体是造作者啊。那么从享受果报的生命体这一方面说呢，也没有一个生命的实体是受报者，所以说无有作者，无有受者，是名意蕴普特伽罗无性。从唯有五蕴法啊，五蕴法外呢，没有生命流转的主体，或者称为主宰，或者称为作者，或者称为受者，那么这个就是意蕴普特伽罗无我性。若习此故，正见得生。要得到除诸蕴外我不可得的智慧，也是要硕习啊。经过重复多次的学习啊，最后无漏的厚德智就成就了。所以说硕习此故，正见得生。那么到这边呢，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啊，也就是讲完了。那么在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呢，我们学习到了烦恼障尽智的体性，它就是什么呢？能引无漏智啊，跟第二个呢无漏智，跟第三个无漏厚德智。那么这个尽智的所行真实的意象呢，就是指第一个妙正法教，能引无漏智的妙正法教啊，第二个真如实相，无漏智，根本无漏智它所缘的真如实相。那么第三个代相观空的无漏厚德智啊，它观察这个违法如实智，非断智，非常智，原真行如幻实智。那么呢，在这一段呢，我们也学习了四谛十六行的观法啊。这四谛十六行的观法呢，也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妙正法教。 那么我们虽然讲解了四谛十六行的观法，好，如果各位要修行这个声闻圣的话呢，还应该要配合学习什么呢？要配合学习《瑜伽师地论》第卷九的生流转。好，那么这个生流转呢，它说明了原生诸行的生灭是怎么回事。好，它详细的讲解。那么另外呢，还应该学习《瑜伽师地论》呢卷16的圣意解脱。这个圣意解脱呢，它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什么叫做意蕴不得伽罗无性见。所以呢，你虽然学了四谛十六行呢，还应该要配合这个生流转，配合这个圣意解脱。你经过这样的学习过以后呢，你对于小圣修行的观慧呢，就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就有一定程度的掌握，这样子你修止观的时候呢比较好，会比较好。当然要重复不断的一遍一遍的学习，你会渐渐的深入，刚开始是比较不能够契入，但是要不停的学习。所以这三个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讲完了烦恼障净智所行真实呢，那么我们今天有发一个讲义，讲义六。因为上次同学呢问问题有问到，所以呢我们也把它讲解一下。什么叫做三十教？从这个唯识中的观察哈，佛陀所说的教典呢，虽然有很多种不同，但是依照解深密经呢，它实在不出于三十教。这三十教呢，就是初十的有教，跟第二十的空教，跟第三十的中道教。这个讲义六，图表十四，三十教的对照表。先讲什么叫做有教。什么是有教呢？有教就是说一切凡夫不知道无我的道理，不知道无蕴无我，所以呢妄执呢有一个常住实体的我的存在，而这个我呢有主宰的作用，有自在的作用，有造业的作用，有受报的作用，这种种的作用。那么因为是妄执呢，也就由于这个无明呢，不管你作善，不管你造恶，都变成流转生死相续不绝的因。也由此所有的凡夫呢也就在生死中流转生死相续不绝。那么佛陀呢他证道以后呢怜悯众生，所以为众生说，在色心因缘之法、缘起法显示无我的道理，为众生说无我的道理呢，让众生学习了以后呢，可以呢遣除使我的执着。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的教法。好，所以我们看这个图呢，中义呢就是我空法有，好，我空法有，唯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我空法有。那么它是属于未了义。那么初始教的说法处呢，就是在释鹿林等，释鹿林就是一般讲的鹿野苑呢，是同样的名称。那么它所背的基是什么呢？是属于声闻圣的根基。那么所说的法呢，就是四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法。那么得益的呢，能够得到利益的呢，就是交成汝等正二圣果的这些阿罗汉。那么他所依的经典，我们讲的经典呢，就是四阿含等，都是属于初始的有教。那么第二识呢，是空教。什么是空教呢？ 也就是说，众生学习佛陀讲的我空法有的教法，但是呢，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利益，又转而执着，既然讲法有嘛，就执着诸法是实有的，执着诸法是实有的。所以佛陀呢，又为众生说，有为诸法皆系空寂，无为之法是不可得。说这个教法，显示一切法空的旨意。讲这个法的目的呢，是使众生能够弃舍实有诸法的执着。那么这个就是第二识的空教，第二识的空教。那么它还是属于未了义。说法处呢，是在灵鹫山等，所谓的根基呢，是修大圣者。所说的法呢，是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以隐秘相转正法轮。那么呢，能够得到利益的呢，是须菩提等回心信解大圣。那么经典呢，是属于大般若经这一类的经论。那么这是第二识的空教。那么第三识呢，就讲中道教。什么是中道教？也就是佛陀为众生说了一切法空的道理呢，众生呢又不能证解佛意，又与诸法实性事相呢实为空无，这个实性就是圆成实性了，事相呢就是依他起性，认为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也是没有的，堕于空见，就到了空见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佛在这个时候呢，就为众生说三自性跟三无性，非空非有的中道教，令众生能够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所以我们真实义品前面一开始就跟各位讲，什么叫真实义，就是有而知有，无而知无，连起来了吧。那么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呢，就破除了两种执着。什么执着呢？增益执跟损减执。有而知有，破除了损减执；无而知无，破除了增益执。那么这个就是唯识中道。所以唯识中道呢，是属于真了义。说法处呢，在莲花藏界等处。所备机呢，是一切圣，不管你大圣小圣人天圣，都可以得到利益。所说法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无自性性，无自性性，无自性就是三无性，这个性呢就是三自性，无自性性。那么后面也会解释到无自性性，但是呢解释的方法稍微不同。以贤了教转正法轮，闲了教就是说得很明白了。得意者呢，就是属圣意身菩萨等信解受持。那么经典呢，就是解深密经华严经这一类的经典。那么我们说有教空教是不了义，那么中道教是了义教。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呢是对众生的根基来说的，而分别所谓的了义不了义，而不是对佛陀这一方面。在佛陀讲这个教法的时候，不管他初十说教、二十说教、三十说教，他讲的都是属于了义教。只是我们的根基，众生的根基不够，所以呢，讲初十教的时候呢，只能了解他其中的一小部分。所以呢，初十教说我空法有，在佛陀讲呢，所谓的我空法有呢，就是片计使我的执着是空的，片计使我的执着是空的，是空掉这个片计使我，它就是我执嘛，对吧？而法有呢，是依他缘起的幻有，依他起法是幻有的，是缘起而生的。缘成时的法性呢是实有，所以法有是指依他的幻有跟缘成的实有。那么讲起来也就是什么，缘起法 如幻嘛，对不对？那么真如的无我是有的吗？我是没有的，所以无我是有的嘛，对不对？这句话可以了解了。所以在佛陀讲我空法有的时候，他其实的意思就是把它讲明白了，但是根基不够呢，我们只能利用它什么，从五蕴法有啊，缘起法有而破除使我的执着啊，只能做这一步而已。所以是众生的根基的问题，而不是佛讲法的问题。那么第二十教说一切法空是什么呢？是一切法又包括了什么？有为法跟无为法嘛，对不对？所以一切法空就是空缺了凡夫对于有为的依他起法跟无为的原成实性上面呢所起的片剂妄执，把这个片剂妄执空缺掉，所以叫一切法空。依他起跟原成实性是有的，但是因为众生的根性妄执实有诸法，好，所以呢明白的在讲是什么，显说一切法空，而隐藏了依他缘成有片剂所知空的为止。好，第三十教的那个真正的意思呢是隐藏在一切法空这一句话下面，所以说是以隐秘相转正法轮。好，所以根据解释密经呢，善根具足的有情呢，当他听到一切法空的教法的时候呢，他就能够立刻悟入了什么，误入了义的中道教，好，无事具足。但是我们众生的根性不足，所以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就容易起偏差，而不能够真正的误入。那么第三十的时候呢，那佛陀呢就明显的，因为这时候众生的根基到了一个程度呢，就明显的说明三自性教，什么是片剂所知性，什么是依他起性，什么是缘成实性，并且依着三自性呢说明三无性。片剂所知没有体相，所以它是什么，相无自性，对不对？依他起性它是缘起法，所以它不是自然而生的，所以它是什么呢，无自然生性。那缘成实性，缘成实性是法性，是真如。所以呢在你见到缘成实性的时候呢，就没有什么，没有我法戏论性，这一切烦恼的戏论，说我说法的这些都只是戏论而已，这些呢都不显现。所以见到缘成实性的时候呢，这一切不显现。所以呢说明三自性呢，也就依着三自性呢，也就说明了三种无自性。所以呢佛在讲解第三十教的时候呢，说明了三自性教跟三无性教，同时也解说了初十教跟二十教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也把它讲明白了。这个呢就是呢回答上一次的，直接回答上一次的讲的三十教的这个问题。这个因为今天已经把这个烦恼障尽智所心真实讲完了，那么我再提一件事情，因为最近实在是电话接的太多，好，同学们打电话来讲很多，就讲到这个心性法门，或者是讲心地法门这件事情。不立文字，好，直指人心。我们前面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依他起变成片剂执这个图。什么是依他起呢？就是阿赖耶识里头我们过去熏习的种子成熟了，这个时候呢它因缘和合呢升起了依他起法。那么在凡夫阶段的时候呢，它就叫做虚妄分别心，因为没有正智，没有正智吗？有无明，所以呢就叫做虚妄分别心。 那么这个虚妄分别心升起来的时候呢，它分成见分跟相分两个部分。好，那么见分这边呢就有无明相应，好，所以称为虚妄分别。这边就是种子生现行。那么你看我这边有一条线，看到没有？这上面写心有，这个线下面写净无。这个相分是呢，它到了下面的时候呢，当我们有无明，它变成了索取的境。好，似有离心的境，好像离开我们心外有一个索取的境的存在。那么见分是呢，就好像似有离境的心，显现一个能取，好像有一个心存在，所以能取跟索取两个是好像是分开的，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能分别的心吗？好，有一个所分别的境吗？我们都能感觉到吧，是不是？那么在我们感觉到的时候，不管你感觉到的是索取的境，或者是你感觉到的能取的心，它都是什么？都只是个所缘境而已，是不是？对，你现在想想这个杯子，这个杯子是一个所缘境，对不对？它是属于索取。那你现在讲说，你不观这个，你反观观自心，你想我这个能分别的心，我观察我这个心现在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去胡思乱想？你还是在观察这个心，所以你的心创造了一个什么？创造了一个能取的心的相貌，对吧？所以这个能取心的相貌还是属于境，它不是属于这个心，它还是境。所以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永远是在境上面活动。这就是我们凡夫，我们想境，我们想心，都是在境上活动。所以你不管是观心，你是观境，你都是一念虚妄分别心，因为有无明。而我们根本看不到这一部分，这个见分是相分是根本看不到，这个只是安利的名言，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而已。我们看不到见分，也看不到相分，什么人能看到？圣人得了根本无分别智以后，从根本无分别智出来了以后，他可以见到依他起。那凡夫是见不到依他起的，凡夫在这边只有遍计所知而已，所以四意显现的境就是遍计所知性，这边依他起性圣人才能见到，我们见不到的。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变成圣人之前，你不管修什么法门，你永远都是在这个地方活动，在静这个地方活动，而不是你能真的观到心了。所以你说心地法门、心性法门，它并没有观到心，它没有那个能力观到心，你禅定再强也观不到，因为你是凡夫，你没有破执着，因为有无明，所以你永远观的是什么？是静而已。好，唯识的教法是告诉我们什么？先观索取的净空，是不是？所以说一切法唯心嘛，一切法唯识。所谓一切法唯识什么？就是把你的索取净归于，也是属于什么？属于心嘛，属于识嘛。所以呢，先索取净空，然后好，这一点叫做方便唯识。那么索取的净空之后呢，能取的心也不能生。为什么不能生？因为索取境没有了，所以所缘缘没了，所缘缘没有了，它的因缘不具足，所以能取的心也不能生，对不对？所以你看索取的净空这条路断掉了吧，是不是？这个时候你能取心也不能生起，这条路也断了，对吧？所以呢，两条路都断掉，遍计所知就起不来了。这边断掉了吗？好，遍计所知不能显现，依他起也不能生。为什么？他下不去了，这个虚妄的分别的依他起也不能生。这个时候这条路就完全不通了，是不是？那这条路不通的时候怎么办？ 我既然我那个图没有画到这个上面。就变成我们的图九。我们看图九哈，图九你找到第三个椭圆形，第六意识啊，转染环境全靠它的这个第六意识啊。你面对这个图，第六意识往右边走，不如理作意，熏习生死流转，有漏种子，看到吧？啊，那么这一条路，这个右边这条路就是这一条路，好，就是这一条路。那么我们刚刚讲这条路不能生了，就是这个图九的这条不如理作意的这边不能生了，不能生了，它生哪一条就从左边走了。它这个不如理作意不能生了，它就变成什么？修习止观，得此道清净，无漏种子，熏习界定，会如理作意，引起你本有无漏种子的现行，就变成左边这条路了。OK， 所以当你观察到索取净空，能取心也不可得的时候，这个时候遍计所知不能显现的时候，依他起虚妄分别也不升起的时候，你的什么？你的根本无漏智就升起了，所以这条就完全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走左边那条，你的根本无漏智就升起了，就变圣人了。那么这个是唯识的修法，好，这个是唯识的修法。好，那么你说心地法门，你观察心，那么观察心就是你观察着能取嘛，是不是？对吧？你主要刚刚我心在想什么嘛？我观察我这个心嘛，知是人心，我这一念心嘛，对不对？你实际上你认为这是真心，你认为这是妄心，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一个妄念嘛，所以还是在境上面活动嘛。如果你能知道这是妄念，那你这条路可以断掉。那这条路断，既然能取不可得，索取也不可得，所以这条路也断。好，索取也断，同时同样的遍计所知不生起，也就这边虚妄就断掉了，是不是？所以还是唯识的观法，但是重点是在哪里？是你要知道你在观察这能取心的时候，它是虚妄分别的，它不是真正的存在的，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那你以为有一个真心在这边的时候就出事情了，因为什么？它实在你在观察的根本是个妄心，你以为是真心，这条路就通了。这条路通的时候，这条路能取索取是什么？同时存在的，不能离索取有能取，不能离能取有索取，同时存在的，所以你就到了遍计所知去。那到了遍计所知去，熏回阿赖耶识就是什么？杂染种子，杂染种子因缘和合回来又是什么？虚妄分别心，所以你怎么修也修不出来。所以当你执着有一个真心的时候，就出事情了。那么所知，我们讲这个真心，阿赖耶识是真妄和合，讲这个真妄和合心的时候，怎么说这个真心？太虚大师在解释真心派的思想的时候，他讲这个是讲的初地菩萨的境界。为什么讲是初地菩萨的境界？因为初地菩萨他已经成就了什么？根本无分别智了，所以他的智慧已经跟什么？跟真如相应了，所以他的心他已经有什么成就了？真心，我们讲的真心就是什么？根本无漏智，他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讲说他是什么？有真心也有妄心，因为什么？他还没有把妄心完全消灭掉，具生性的我法二执还存在，所以他是真妄和合。所以太虚大师是说指的是初地菩萨的境界以上的境界。那我们凡夫的时候呢，要讲真妄和合怎么讲呢？那妄心好解释，就是我们的虚妄分别心嘛。那真心指的是什么？真心就是指圆成实性的理性，跟依附在阿赖耶识中的什么无漏智的种子。那么还是在因位，所以众生的时候呢，还是在种子位，在因位。 你的那个智慧的真心的智慧还是在什么，在因为还没有成就。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成就的佛存在众生的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么个东西存在。你要这样子的领悟的话，那么心性法门、心地法门就可以通。当你领悟说有那么一个真心的佛存在，已成就的佛性存在，在我们的真妄和合阿赖耶识当中的时候，那么就错掉了，就错掉了。所以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可以，但是呢，你观的不对的话，还是出问题。这还是要先去学习佛法以后，才能够去什么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如果法义不入心的话，虽然你学了十年二十年，或者你学了好几辈子，你法义没有真正的了解，没有贯通的话，你很容易又堕入什么真心的思想，又错误的真心的思想。不是讲真心的思想不对，是说他领悟错了。尤其你喜欢静坐，你碰到那个心力强的人，他跟你这样讲讲这个错误的见解的时候，你被他影响，你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你跟着他学习，你就错了。所以呢，我们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把法义搞清楚啊，不是学一个模模糊糊啊，不是学一个跟大家讲法，这个没有用。就算能够讲十二无尽，没有作用。你要把法义的道理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怎么样依着它修行。我讲句不好听的话，我们现在的程度都是文慧没有成就，我们都是文慧没有成就，所以我们的学习都是不够的。法云寺还没有人有文慧成就，我师父例外、okay. 没有。为什么？学的不够深入，学习不够深入。师父当初讲瑜伽师地论，告诉我们只是带我们开荒而已。什么叫开荒？就是石头地，带你做一做整理田地而已。你开荒以后，你还要施肥，你还要栽苗啊，还要做各种的整理啊。所以第一遍学习只是开荒而已。开完荒，师父就走了。我回去做住持。啊，有同学要求讲后面五十卷，那我说停止。还没到那程度，我们再学习本地分，再学一遍。所以又花了四到五年的时间把本地分再学习一遍。这个是我做住持的时候对法云寺最大的贡献，其他没什么贡献。但是学第二遍够吗？学第二遍还是不够。这个是个无止境的学习，你对法义的领略是慢慢慢慢的深入。怎么知道不够？从同学们讲话，从同学们的行为就可以知道学习是不够的，深入度是不够的。那么你文慧没有成就，那更不要讲思慧。在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你不继续学习，你去学习别的，那么就容易什么？容易混乱，就容易混乱。那么最难过的是什么呢？是说你以为你行了，当你以为你行了，你就完了，你就完了。如果你学习佛法，你以为你可以了，你以为你有某个程度了，那就代表你的程度不够。我碰到学教的大德们，每一位都是跟我讲说我的学习不够，还要再学习。每一位都是这么讲，这些大德们都这么讲，没有一位大德跟我说我可以了。 那我碰到说我可以的是什么人？就是学法没有深入的人。好，我戒也可以了，我佛法也可以了，我就差个定而已。所以我现在去学禅定，我定成就了，我回来我就可以修止观，我就可以成就了。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智慧不足，文慧没有成就，那更不要讲思慧，差太远了，一听就知道。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好好的学习，不要受影响，不要老是想要跑去，好一下就成就，不要把这个什么语言文字的佛法丢掉。语言文字的佛法是传没有错，好，传是要过了河以后丢掉。你没过河的时候，不要把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丢掉，你要依赖它才能够过河，好，才能过河。所以呢，今天跟各位呢把这个心性法门好解释一下，当然他的解释不见得跟我一样啊，那么也没有关系，那么这是一件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呢啊，也就是大家也是打电话给我讲这个事情啊，我也稍微讲一下，就是有关这个舍利的问题，好，有关舍利的问题。我想到以前在法云寺的时候，那么我是做执事，所以呢我有时候我们开会哈，有一次开会，那么刚好就是有一个居士呢这个送了这个佛陀的舍利啊到法云寺来给师父，那么师父就说那就把他供到大殿，供到大殿。那天晚上开会呢，那我们就有聊到这一方面的事情。啊，这时呢，就有一位同学呢，就问师父说：“啊，师父，您走了以后，要不要留舍利啊？”好，就问师父这个问题。那么师父就说，他想了一下，然后看看我，他说：“哎，智道法师，你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师父这样问我嘛，那当然是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也就仔细的想了一下，然后我提出来，我说我的意见是留一点好。好，他说哎，怎么说，你的观点是什么？我说师父是这样，我说你讲解瑜伽师地论，讲解佛法，学法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困难的道路，是一个困难的道路。能够了解佛法得到利益，马上得到利益的人不多。那么要怎么样维持信心让大家继续学习下去，这是一个重点。啊，这是一个重点。我说如果你能活到135岁再走，那么可以不要留舍利。可是如果你在这之前走掉的话，留一点舍利是好。是什么呢？加强大家的信心，好，加强大家的信心。那么呢，大家因为你超出舍利吗，就认为说，哎，学法是有功德的，所以呢，继续学习佛法，这样子好。所以我提出这样的说法，师父也想一想，他说，你这个看法也对，但是呢，另外呢，也会有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好，他说。那么呢也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就是我死了以后呢烧出来这个舍利呢，到时候后人呢只是在争这个舍利，而不去学习我教导的佛法，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还不是吗？所以师父的想法是比较周密一点，我想一边他就提出另外一边，然后呢师父就讲了两句话，活舍利没人理，死舍利抢破头， 他讲了这两句话。所以呢，你们打电话来问我对设立的态度，啊，那我要讲的呢，就是重复这两句话，啊，活设立没人理，啊，不好好学习佛法，啊，就是不理活设立，啊，死设立抢破头，啊，老要建塔建庙，啊，去供养这个设立，也不能说错，啊，也不能说错。但是还是呢能够好好学习佛法比较好。好吧，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各位有问题请提出来。 法师阿弥陀佛，我要问的跟那个今天的课没相关，只是我想问一说，大家说的忏悔，忏悔，那怎么样的忏悔是一种真正最大的忏悔？ 是怎么样的忏悔是真正最大的忏悔？就是不要去抢死舍利，好好的学习佛法，啊，去争取这个活的舍利。这就是最大的忏悔。我们最大的耻辱是什么？我们最大的耻辱就是活在这个世间，在生死中流转。所以我们最应该忏悔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最应该忏悔的事情就是还在生死中流转这件事情。以前我师父讲我，自道，你复常，啊，复常就是复常过失，把过失藏起来。我说我很坦白的，我哪有复常？我什么都跟你讲，我做错我都有到你前面讲。他说，但是我看你就是复常。我说那怎么讲？我复常什么？他说，你不好好学习就是复常。不知道自己在生死中流转，不知道自己有无明，把无明藏起来，老到外面去跟别人说法，啊，居士一来，我看你眼睛就亮起来了，然后吗？就趁我不注意吗？就偷偷摸摸把居士拉到这么拉到旁边，然后就跟别人讲起来了，你就不知道自己学的不够，不好好学习，就老想跟别人讲，啊，这就是复常。同样的，我们不知道在生死中的痛苦，啊，不知道涅槃的快乐，啊，这个是最应该要忏悔的事情。所以，真正的忏悔就是什么？好好学习佛法，从文思修开始，好好的学习。那么这样，你从文会、思会和修会，最后证入圣道。这个叫什么忏？这个叫什么忏？这个叫无声忏，对不对？所以忏法有什么？做法忏，对不对？取向忏，无声忏。所以无声忏是真正的忏悔。做法忏，虽然做法了，但是你做的那件事情做法以后忏掉戒罪性罪不见得忏掉，对不对？取向忏更进一步，但是性罪还是没办法忏掉，只是加强你的心里的什么善念的作用。所以真正能够忏灭掉生死流转的种子，灭掉恶法的种子是什么？是无声忏。所以你成就了圣道，这是最大的忏悔，这才是真正的忏悔。当然你会说我这样讲可能太高了一点 那没有关系，你三种忏都来，对不对？第一个，做错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要怎么样？要怎么忏？第一件事情，做错事情，第一件事要发怒，不能复偿。发怒的意思就是我承认我的错误，我承认我的错误。那发怒的时候，不是偷偷摸摸跑到什么，跑到佛菩萨的像的前面，趁大家不在的时候说我昨天做错什么，不是，是要找一个人，适当的人，好，比如说法师或者怎么样，好，跟他讲你做错什么事情，让别人知道，这时候才不复偿。好，所以第一个要发怒。不过呢，发怒的时候呢，在现在这个社会呢，也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虽然很多人都可以发怒，但是万一你发怒，他给你讲出去，也不是太好的事情。所以要找有道德一点的人发怒比较好。但是呢，当然你也要 take 这个 risk， 就是这个危险有可能做错事情，他你跟他讲，他帮你讲出去也有可能。所以你要先发怒，发怒了以后呢，再找适当的时间呢，依法来忏这个罪，先从做法忏把它忏，忏掉。如果你有受戒的话，做法忏把它忏掉。那么如果呢，做法忏完以后呢，你还心不安的话呢，那你就做取向忏。取向忏的话呢，就是你拜大悲忏啦，取一个忏法，拜大悲忏，念大悲咒，你发愿多少遍，然后你就做这样子。那一直做到有好的想出现，睡梦中能够梦到花香佛这一类的好的想出现，这代表你的心已经对这件事情呢开始释怀了，这样子算是取向忏。当然是最重要的呢，还是继续的学习佛法，继续的学习佛法。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四大圣里头有讲，当你熏习了这个佛法的种子进去以后，因为我们现在力量是很微弱，但是虽然力量微弱，不代表这些种子不起作用，它是起作用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它不是死死的等到那边，它是在变化的。所以这一些种子，你学习了圣道的种子，它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就开始对峙什么？对峙这些恶业的种子。对治恶业的种子，所以别人讲说，菩萨下地狱比较快出来，是菩萨下地狱比较快出来，因为他什么？他有很多这一类的种子，他对治那些种子。第二个，他的惭愧心重啊，他的惭愧心重。第三个，他的慈悲心盛。第四个，他的智慧高，所以他比较快出来。所以我认为忏悔是这样子比较有效。还有没有问题？ 那上次法师有提到说，我们现在目前当然是不能谈什么做什么定啊怎么样，只是先静坐调心。那个静坐调心是不是就只是说就是静坐，不用做观？ 现在你能观吗？我们把观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认为坐在那边心比较安静了，然后把一段文念一遍想一遍就叫做观了，这个是做观的前方便，这是做观的前方便。所以呢，你现在要调心的话呢，我们讲止跟观都能调心。那你去静坐的时候呢，你把你心系到所缘境上面，让心慢慢的停下来，能够安住在所缘境上，这就是调心的方法了。你也可以思维法意来调心，引导你的心呢在如理思维上面活动，这也是调心的方法。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 有的人适合一开始修止来调心，有的人适合一开始修观来调心。那其实也就离不开两句话，一个就是什么多如理作意，一个是什么多静坐。那你讲的这个静坐呢，就是都可以，你静坐在那边，你去安住所缘境上也可以啊，你去思维法意如理作意也可以，都算调心。请问还有没有问题？请各位不用客气，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们都可以讨论。我这个人的个性是这样子，我实在是不喜欢讲课，我说老实话，我真的是不喜欢讲课，所以我不会常讲课。但是吗，欠了一些课债，所以要还债。但是在我看呢，这个债还了，还完了，还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好自修了，这个就自修了。所以如果各位要利用我来回答问题的话，就多提出问题来，我们可以讨论。那么以后机会可能不是太多。好， 老师，请问一下，那个我们，从这个证入现观这边都是属于见到位以上的嘛？然后。在现观之前我们会有经过闻思嘛，那我们就是现在听闻，然后呢之后呢就是随学，然后之后就是修止观，是等于是带相观空、哦、然后可是他进入了这个现观之后，就是能知智与所知境合合，那么现证真如，就是证入这个根本无漏智。那之后他是所修的是这个无漏厚德智。那你就是说他现证真如之后，他出定之后，他所修的是无漏厚德智。那最后面这段数习缘生诸行生灭相应会，这是属于他出定之后所要修的。那这个修这个的作用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次第上面有一点混乱哈。第一个讲到带相观空的话呢，一般是用在这个厚德智，无漏厚德智上面讲带相观空，这样子。那么这个朔习缘生诸行生灭相应会，跟朔习意蕴卜德伽罗无性见，这边是讲因为是还没有得果的时候，所以他这个观景象这边是要分开哈。他讲这个地现观，声闻独觉能观，我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好，这个是讲的是果。好，这观形象这边，那么朔习缘生诸行生灭相应会呢，跟朔习意蕴卜德伽罗无性见呢，就是得到这个我有诸蕴可得，除诸蕴外我不可得这个智慧的因，这个智慧的因。那么你从这个因在修，在因位里头修行，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讲就是四谛十六行，就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么在这个修行了以后呢，你从经过四加行位修习止观， 然后证入现观，然后证入现观，这个时候呢你关键证入，从这个证入相出来了以后呢，因为你破掉了分别我执，破掉了分别我执，得到了根本无分别智的智慧，从这里以后呢，你得到四种后得智，就叫违法智、非断智、非常智及原生行如幻视智，得到这四种后得智的智慧。那这四种智慧的得到呢，就是因为破除了萨迦耶见的我执，同时呢也就破掉了边见，断常二见，同时也破掉了邪见、见取见跟借进取见。破掉这五种不正见呢，获得了这四种智慧，获得这四种智慧。那么你到了后得智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这四种智慧，这四种智慧是后得智没有错，但是后得智不是这只有这四种智慧。好，然后呢你到了后得智以后呢，也不代表说你就不再入现观了，也就是你有时候还是会什么，会再进入到真见道的那个定中，真如三昧，因为那个定的时候呢，破烦恼的力量大，破烦恼的力量大。上次有个居士问我，我有指给他看，你们如果学习瑜伽师义论，前面卷二还是在卷二左右吧，里面有一段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得到了这个无漏智以后，你还要利用止的力量，怎么样修呢，你能再进入到那个状态，他有提这件事情。可是那一段你们这样看过去是看不懂，但是要学到后面以后再看那一段，大家看懂是这个意思。那一段他讲解的时候，韩清净居士是讲的比较多，书上就是只有一两句话就过去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后得智的智慧他也可以再进入那个真见道的那个地位。那么他出来的话呢，你还可以利用就是代相观空。那这个时候代相观空见一切法的时候呢，你用空观来照它，也可以破一部分烦恼。那么还有一种呢智慧，就是也是后得智呢，就是你见到一切事只是缘生行而已，只是因缘生法，你会用这种方法观也可以。所以后得智里有好几种，不是只有一种。那么他这边讲的呢是以违法智为主，那这里头其实就包括了什么代相观空的一种，就从什么除诸蕴外我不可得，就是代相观空那种。那么观察我有诸蕴可得这一方面，就是属于原生行元气法这一方面，原生如幻这一类的，那这两种都属于后得智的观法。所以是这样。 那请问一下，那他我们现在这个是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那他的究竟呢，就是说他现任真如之后，那然后什么时候到无学， 成就阿罗汉位的时候到无学位那么你在见到位的时候，因为他现在讲是次第讲，所以讲这个见到位的时候都是比尼在出果的状态。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每个人修行的功力不一样，有的人智慧强，有的人那个定力强，所以呢他在进入的状态并不代表说他一定要经过出果二果的阶段或者三果的阶段，他可以在定力没有成就之前，在未到地定的时候，他可以一下进入出果，也可以一下进入二果，看他的智慧的力量能破多少烦恼。那么有定力成就初禅以上的定力的状态之下，那么他一定一下就进入三果，因为在禅的力量的时候他已经把欲界烦恼都扶住了，所以在见到位的时候这个圣道的力量很强，一下一刹那就把这个所有欲界的烦恼全部破掉，所以就到了三果。那么有的智慧特别强的，他就一下就到阿罗汉的无学位，他不需要出果二果三果经过，他一刹那就是到无学位，就他见到位就已经进入无学位。 他也有这样的，但是因为我们在说明的时候要次第说明，大家才了解中间的状态，所以讲说哦，这边破分别我执，这边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讲。但是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那天是谁问我会解脱阿罗汉？对，会解脱阿罗汉，他只有未到地定。虽然只有未到地定，但是因为他宿世栽培的智慧很强，所以他的定力虽然不是那么深，可是他一刹那他就把什么？就把所有的烦恼破掉了，就到阿罗汉位了，就到无学位了，是这样。好吧，还有没有问题？ 请问师父啊，在那个道地的时候，师父讲到那个资粮道、方便道跟清净道，讲的资粮道讲到一种圣缘跟十二种劣缘。师父提过几次哈，这个圣缘正法真上他因即内如理作意这一段，好像是说，当然他是殊胜的，但是这个十二劣缘，可不可以这样子讲说，这十二项是我们的必须要做，但是心里面要一直记住说，其实我们最后是要去做如理作意这件事情哈。去改变我们的想法，而不是只是在这十二种劣里面，把这个劣当作圣啊，这样子。那因为感觉起来是说，假如在这边分成它圣缘劣缘，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说，那我当然取圣缘啊，那我做劣缘干什么？我十二种就可以省略掉了哈，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这样？ 是的，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在讲这个的时候，最主要是说，按道理讲，如果我们现在是在极乐世界的话，你的寿命不受到影响，那么你从劣缘慢慢修，圣缘一起修都可以，因为寿命长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是什么？我们的寿命不是太长嘛，对吧？啊，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兼顾很多事情嘛。各位都很辛苦，对不对？要家里的事情要照顾，要生活嘛，所以很多时间要放到这个上面去，所以能够学习的时间也不是太多。我如果请你修教务于前，你能修吗？不能嘛，对不对？要修正知而住都很难了，那教务于前你怎么修呢？食之量可能好一点，好吃饭控制一下好一点。所以有很多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修啊，劣缘这一方面。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比较你现在还能碰到佛法，你下辈子还能碰到佛法吗？不见得，对不对？啊，碰到佛法是一回事情。台湾很多出家人呢，他做什么事情呢？没有学习佛法吗？对不对？所以碰到了佛法，但是没有办法学习，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边强调圣缘劣缘，就是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不是说劣缘不重要，而说当我们比尼这样子以后，如果今天我们碰不到佛法，那我出家了碰不到佛法，那我去敲一敲也应该啊，为什么？帮大家解决问题嘛，生死的这个做个仪式，大家快乐一点，对不对？但是今天碰到佛法了，那你不去学习的话不就太可惜了吗？对不对？所以我是在时间上面来讲，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好，第二个我们能不能碰到，那现在碰到了，那又有时间，那就要拿时间去学习。但是即使这样子，我们的心还不安分啊，我们还要去学更多别的东西嘛，不是吗？对吧？所以圣劣既然称为缘，都需要。但是刚刚也讲了，我们提到会解脱阿罗汉，他的智慧殊胜，他的智慧殊胜，虽然定力不够，但是障不住他，他照样证阿罗汉。他这个智慧怎么来的？他就是圣缘嘛，对不对？就是 文法跟如理作义嘛，所栽培出来的嘛，就是这样子的。 嗯，法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张老讲记啊，他说，修守成立，他说，成就无间罪的人啊，他那个顺后是神，因为是无间地狱，那他这样没有办法成就圣道，那这样子这样的人还有办法，还有机会？ 是的。我们如果犯了无间罪的话，要证圣道这件事情就很困难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罪，无间罪都是性罪。这个性罪下去以后呢，它的力量很强，它的障碍力很强。所以呢，你这一生要得圣道呢，一般而说呢，就比较困难了。一般而说就比较困难了。但是是不是绝对不可能呢？那么在经论上看呢，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所以经论上讲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讲一个通，是这样子没有错，大概都是这样子。但是中间有没有别，有没有特例呢？有特例，有特例。但是这个特例太少了，这个特例太少了。所以犯了无间罪以后呢，这一生想要证圣道呢，就比较困难了，就非常困难，也非常困难。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不要急嘛，对不对？我看各位平常什么事都不急啊，你老急着要得圣道干什么，对不对？你学法也没那么急，你急着得圣道，你因上不急，急着得果，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因为上面急一点，多下点功夫学习。那至于能不能得果，不要太放在心上，对不对？因缘成熟了，果自然就落了嘛。那老在担心那个果，我现在不能证圣道，我现在不能证圣道，我犯了无间，我不能证圣道啊，这样子我就都不要学了，那不是自己卡自己吗？没有意义吗？还是继续的学习，好好的学习，不管你犯了什么罪，没有关系，好好的学习佛法。你的因成熟了，好，就算受到一点苦，佛事的时候，好几个比丘前身都是畜生了，好几个得圣道的阿罗汉前身都是畜生了，那为什么都是畜生？就是以前做了恶事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一生能得圣道？因为以前好好学习佛法了。所以佛出世，他得到人生以后呢，就能证圣道。那前一生还是畜生。所以呢，不要担心，就是好好的学习。犯了罪已经犯了，犯了就把它丢掉；已经忏悔了，就把它放到旁边了。不要再拿来它来什么，来阻挠障碍自己。不要再去想了。不要让它变成你的障碍。犯了罪忏了就放到旁边去，就好好的学习佛法，心就安下来，好好学习佛法，不要每天想一遍，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个叫什么？叫误作。误作什么？影响你的心，让你不能好好学习佛法，这样子不能出家，这样子不能出家。不过现在台湾中国的佛教已经变成说，只要你师父愿意收也可以出家，但是照佛制的规定的话是应该不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佛制是不可以出家，然后他隐瞒了这件事情，他去找个师父出家，然后师父也不知道，然后把手指定出家，那不是又更加深入见罪吗？ 是啊，本来就是 不如理啊。但我只是说现在中国佛教界是这个状态，我不是说这件事情是合法的，我只是说有这样的状态而已。 另外再加一条吗？ 鱼吃啊。 嗯， 我只是讲现实嘛，我没有讲说那是对的。 如果这个是什么罪不是嘛？每个人真的就是无间罪，应该都会有。 照理讲是应该是大概以前都有做过，就是我们很多恶性啊，但是可能也都已经受报受的差不多，现在能做人的话应该不是太差啊，应该不是太差，所以也不要拿这个来什么来干扰自己，但是呢也不要轻看这五奸罪，也不要轻看这五奸罪，小小罪都不要轻看它，更何况这五奸罪。但是你不要随便乱想自己犯五奸罪啊，不要没有犯就以为自己犯了啊，你要去把界相搞清楚，不要界相没搞清楚自己没有犯五奸罪然后以为自己犯，然后在那边自己搞自己，那个一点意义没有，把界相搞清楚。看我碰到有这种状态，哇，讲了痛哭流涕讲了半天就哎没犯。对，这样子好，请讲。 再请教师父一下，我们的因为这边在讲要证圣道这件事情啊，给师父说也不用急啊，但是我们很常听到其他一起修行的啦，有很多人在讲，他说你这一辈子你证得了圣道吗？我说很难说，但是他说那你万一没证到圣道你下一辈子怎么办？你搞不好就跑去轮回修行又碰不到佛法。好，所以我看你不要这样学，你还好好念佛就好了。我想说这两件事情混在一起讲，好像是说那是说我现在就不要学了呢，还是说是因为我学了也这一辈子证不到圣道，所以一定没有办法呢？那我想说那佛在世的时候他难道所有教的人通通都证圣道吗？好像也不是，所以不晓得这样讲不知道怎么回他。 其实很简单嘛，这个就是什么呢，没有学习佛法的关系，所以才会讲出来说啊，现在就念佛啊，就不要学佛就念佛，去不去极乐世界这一件事情不是你念不念佛的问题，念佛去是去极乐世界的一个因缘，学习佛法也是去极乐世界的一个因缘，都可以去极乐世界，重点是你要回向西方啊。你学习佛法，我们今天上完课你回去你把你的功德回向西方，这就是去极乐世界的因缘嘛，没有说非要念佛才能回向西方嘛。那你念佛念了半天到最后你没有要回向西方，你念完了以后呢他说让我买乐透能够中奖，那你那个力量就没有去回向西方嘛，就去乐透那边了嘛，不是吗？所以去极乐世界是最后决定是你要不要去极乐世界那一念心决定，而不是佛号来决定，是你要不要去。那我们都一直在回向西方，我今天学习佛法回向西方，我明天拜忏回向西方，我一直在回向西方，我想去那个地方，一直这样加强我的心力，到最后我就去了嘛，对不对？所以你学习佛法你知道不是在你念佛念多少，是你有没有要去的心，你有没有要去的心，重点在这个地方。可是你不学佛法你就不知道，你就认为说我念佛就能去极乐世界，念佛未必去得成极乐世界，对不对？你没有要去嘛，你天天就在回向给什么，回向娑婆世界啊，你虽然念的是阿弥陀佛，你天天回向娑婆世界啊，多赚点多赚点多赚点，对不对？那你到最后一定就是什么，还来这个地方嘛。所以重点在厌离娑婆心现极乐，这样才能去极乐世界。所以你刚刚讲的我的回答就是这样，他那样子讲是因为他学习不够，没有搞清楚，对吧？这个净土的经论里头有写嘛，观无量寿经是不是学习经论回向大圣，对吧？这也是到极乐世界的一个因缘嘛。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